黎不打烊，艺术、建筑、设计、时尚、生活，零时差的讯息。无论你人在法国，曾经在法国，或想来法国，喜欢或讨厌这个国家，都欢迎你和我一起度过巴黎的战斗人生。欢迎收听巴黎不打烊，我是何归玉。现在录音的时间是6月30号星期五的下午3点半。今天呢是我们巴黎女王峰的最后一集，因为我女儿已经国中毕业了，然后呢我也在这个星期卸下了这个担任了4年的家长代表还有家长会的职务。不过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开始之前，要感谢本集节目的赞助品牌 Decent Rosy。 耶，太好了，巴黎不打烊的 Podcast 又有品牌赞助了。虽然说写脸书啊，然后还有做 podcast 或是 YouTube 的影片不是我的这个主要工作，但是呢我真的非常的感动，所以很感谢有这些品牌看到我的努力还有我的付出而愿意支持。那当然还有让我更感动，就是我每次都会跟大家讲，就是这些下广告赞助巴黎不打烊 podcast 或是 YouTube 影片的这些品牌，都是一些非常优质的这个品牌和产品哦。所以我这表示说巴黎不打烊的节目的受众是这些优质品牌的这个 target， 他们的目标。那我先来说说这次和 Decent Rosy 合作的这个起源。就是有一天我收到药师 Rosy 的来讯，他就跟我说他过去呢就是因为这个脂漏性皮肤炎还有异位性皮肤炎的关系，所以他花了很多的时间研究和自创了这个 Decent Rosy 的品牌。那我每次收到这些合作邀约的时候，我都不会马上回复，我都会先就是看一下，然后这个对方的网站啊，或是比如说有一些出版社邀约，我也都会就是先了解一下作者和书籍这个本身。所以呢，在 Rosy 第一次和我联系的时候，他也有附上这个 Decent Rosy 的官网连接，我就点进去看。然后我就发现这是一个整体形象就是很国际化的品牌哦。那当然因为我是一个严重的外貌协会，那加上我自己本身工作的关系，所以还没有看到商品的内容，我就先看这个 Decent Rosy 的包装。然后我就发现他们的包装设计真的非常的美，不管是在整个品牌整体的这个色调，或是商品的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所谓工业设计的瓶身，或者是外纸盒的包装上，甚至 logo 啊字体，真的都非常的怎么讲，可以说 无懈可击，这样就是那种会在巴黎贵妇百货 Bon Marché 或是在拉法叶那个最新的那个那一层，就是我很爱去做脸的那一那个叫什么身心疗法那一个层楼会出现的那种国际品牌。那我职业病看完这个设计就算了，那以现在欧洲环保意识抬头的这个趋势下面，那我还有个习惯就会看这个包装是不是符合环境保护的这个条件。好，我知道大家如果听到这边一定会觉得莫名其妙，因为人家只不过是想我找合作或者说投放广告什么的，又不是参加设计比赛，我干嘛管那么多细节。不过这真的是我在巴黎做品牌工作这个一个职业病啊。那最后我看的结果就是这个Decent Rosy 它的包装设计的确让我非常惊艳。然后呢他们的这个就是关于这个使用的包装材质的部分，他们也是就是有就是抓到这个欧洲的这个现在品牌的一个趋势的重点，就是他们的包装主打包材重复使用、完全回收，然后分解最大化，还有减少废料这些。所以呢再次的就是切中我们现在法国的这些品牌的趋势。那如果以一个法国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在还没有认识这个品牌和使用它的商品的情况下， Decent Rosy 的这个整个品牌形象还有包装设计还有概念就已经差不多可以被接受了。那所以接下来就是商品的部分了。那因为 Rosy 他就跟我说他自己本身是药师，然后又有皮肤炎的问题，所以才开始研究这些洗剂。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皮肤上的问题，不过我自己是有这个脂漏性皮肤炎的问题。那其实我以前完全不知道脂漏性皮肤炎是什么，那这个会有这个脂漏性皮肤炎是因为我在带我女儿回台湾念书的那2年，然后我就突然间出现这个头皮会有结块头皮屑，然后还会很痒，就是 就是会让我常去抓这样的。刚开始的时候我会以为说啊，是不是我在欧洲住久了，然后回台湾有一点这个气候啊或者水土不服啊，所以也没有太在意，想说啊那个常洗头就好了。但是没有想到说后来就越来越严重，然后还出现很恶心的情况，就是头皮痒会抓就算了，然后有时候抓下去还湿湿的很恶心，就有点像流脓一样。所以我后来就真的实在受不了，就跑去医院哦，就是看这个皮肤科的医生，然后才知道说这个叫做脂漏性皮肤炎。那为什么我当时在三十几岁的时候会突然间有这个脂漏性皮肤炎？那其实脂漏性皮肤炎的这个成因目前哦，在医界还不是完全清楚。不过我们在法国就常常听到说啊，这个就是压力很大啊，或是污染啊，或是生活中有一些突发的事变，都很有可能就是有这个让这个脂漏性皮肤炎发作。那想一想，我当初的确就是带我女儿回台湾念书压力很大，因为我自己面对就是一个人啊，就是面对小孩，然后呢我又太久没有回台湾，就自己都不太适应，然后还要带着一个小孩，然后呢再加上当时和巴黎就是岳阳时差这样子工作，反正就是一堆这样的压力。然后其实我那时候真的就是压力大到我本来其实在法国已经戒烟了，就回到台湾不到几个月开始抽烟所以呢我就是自以为自己太久没有回台湾的水土不服导致这个脂漏性皮肤炎其实是错的，这样。因为台湾的气候是潮湿然后又热，那脂漏性皮肤炎其实是在干燥寒冷的情况下它才会比较严重。所以呢这样听起来好像我真的比较符合那个法国人常说什么压力大啊，然后奇奇怪怪的事情会有这个脂漏性皮肤炎这样。所以呢我后来有好一段时间哦，都是用这个脂漏性皮肤炎的这个洗发精，然后还有一些药性的头皮水我不知道那中文怎么讲这个在这个法国的一些药妆店呢都可以买到，大概花了两三年的时间才治疗好这个问题。然后之后呢我也就是一直用一些这个抗头皮屑的洗发精。那很巧的就是说在 Rosie 她私讯给我的一个月前，因为我家那个青春期的女儿反正呢大家都知道女孩子到一定的年纪就会很喜欢买洗发精护发素这些哦。那我女儿现在就是在这个情况，她就啊我给她买一个反正就是名牌的洗发精这样。那我给她买的时候我就想说哦，那妈妈我也要啊，因为妈妈我值得所以呢我就会给自己买了一瓶适合我的发质的。结果呢的确名牌洗发精洗完头发以后我的发质就变得很好，这是没错。但是一个月之后我回来就是法国很久没有发作脂漏性皮肤炎就又发作了，那真的就是很瞎，而且我也很生气。因为当初我在台湾第一次脂漏性皮肤炎的时候就是这个回忆是非常差的，就很不舒服，然后呢这次换洗发精竟然一个月就发作。那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反正呢就是当 Rosie 她跟我联络的时候，然后我就看到她主打这个商品哦是针对脂漏性皮肤炎的洗发粉，那当然加上这个包装也很符合这个外貌协会，然后我马上跟她说好啊请寄试用品给我。对，就是在这个我脂漏性皮肤炎发作的时候不就是最适合帮大家试用商品的时候吗？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真的不能怪我是一个外貌协会。我想这个在意居家环境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就是你的浴室里放了什么东西啊，能不能和整体这个浴室的空间环境搭配也是很重要的。像我们家的浴室就整个都是这个铁灰色的，那我女儿以前小时候她泡澡都会玩一堆什么粉红色的玩具还有黄色的小鸭，那时候我们真的是觉得非常的看不顺眼。那好险他现在长大了，也知道这个生活中这个美感的这个重要性。好啦，所以呢我就帮大家试用这个 Decent Rosie 的这个产品。那这些产品的效果如何呢？我想到这边呢大家已经知道 Decent Rosie 的这个外表已经先通过我这一关了，那产品好不好用我就等一下中场休息的时候再跟大家讲。不然的话我们今天这一集这个巴黎女王蜂完结可能要讲个两个小时才有可能全部说完，因为我们现在讲到这边已经过了9分又46秒了，各位朋友 那在上一集的这个巴黎不打烊 Podcast 播出之后，有不少的这个听众朋友们私讯给我，我谢谢大家。我想大家觉得用私讯比较好的方式，可能就是觉得说这样子比较不会被别人看到。不过我想这个在 Apple Podcast 或者在 Spotify 上面留言，大家也是看不到的，因为我也看不到。就是最近这个 Apple Podcast 的留言不知道怎么搞的，我就看不到，然后过一阵子才能看到，然后 Spotify 就可以看到，但是我不确定它是公开的哦。那真的很感谢这些就是有留言和私讯给我的听众朋友们，就是的确就是我年轻的时候，我真的承认自己就是一个让父母非常不省心的小孩。那反正如果他想要知道的话，这种事情真的是还不少，就比如说上期跟大家分享事啊，或者说像我自己出去自助旅行的事情啊，其实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但是一个女孩子，然后呢年纪很轻，然后没有经过父母的同意就自己这样子到处跑，其实身为父母现在自己就会觉得说真的是会蛮令人担心的。但是年轻的时候都是这样子嘛，就是只相信自己，觉得自己什么都可以搞定啊。反正呢就是人不轻狂枉少年嘛啊。那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听众他在这个 Spotify 上面留言，他跟我说他觉得我那个教女儿就是如果不小心被怎么样就把他当成是被踢一脚的这个想法就是还不错，就是让小孩觉得不要太纠结。那的确就是我觉得现在已经是2023年了，然后呢我们也不要太过于拘泥于这个这是所谓女性的贞洁啊贞操这件事情，就是身体是自己的，但是呢身体并没有在生命之前，就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的生命才是第一，我们的人生过得如何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不小心或是不幸发生这些事情，都要把这些事情呢把它看淡，然后呢活得更好更精彩，这才是就是最重要的事情啊。真的、啊、就没有什么好比较的，这个我很多事情都喜欢用比较法，就是把那个比较坏的就把它用删除法，因为要选好的很难，但是呢要选坏的比较容易，所以很多时候我在做选择的时候大概就是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呢总算要把这个巴黎女王峰讲完了。哇，巴黎女王峰竟然会有完结篇的时候耶，各位，我当初就觉得这个真是一个没有尽头的世界，但是呢总算现在呢我总算要进高中咯。好，那现在我们要把这个很久没有跟大家分享的巴黎女王峰的事情，我好好跟大家分享一下。那首先呢我要再跟大家就是前情提要一下，在法国的国三生要怎么样升高中。我之前跟大家讲过是用这个点数去计算的，确切点数我有点忘记了，但是基本上哦现在是情况是这样子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法国就是一个精英社会，大家在看这个法国新闻的时候都会发现说法国人很爱骂这个法国总统马克龙。那简单来说就是法国人真的现在受够这个精英统治的这个情况了。那当然不是说精英统治而已，就是说这个社会已经落差很大，那你呢要么就是在这个精英阶层，不然的话呢你就是普罗大众。那其实这样的情况在欧美真的是很常见。那法国一直以来呢就想要打破这个阶层，一直想要就是好把精英拉下来，这最简单的方式。因为你说真的你要把普罗大众往上拉，因为人数太多了，那你可能会不晓得怎么拉，但是呢把精英阶层从上面拉下来，这是最快的方式。所以像从去年我跟大家分享过，一直以来都在跟大家讲，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巴黎女王峰里面让很多这个父母哀叫的就是这个去年开始更改的这个国中升高中的这个申请方式。那这个国中升高中的申请方式是怎么样的呢？好，先说以前好了，以前是怎么样？以前呢就是看成绩，你成绩好的你就去好学校，就有点跟台湾很像。好，那成绩不好就去不好的学校。那所以大家都知道就是在 巴黎最有名的，就全法国最有名的就是亨利四世，然后还有路易大帝这两所高中。那除了这两所最好的高中之外，如果你是班上的第三名第四名，那你就可能就去这个大巴黎排名第三名第四名的学校，反正就看你的成绩。但是呢，从去年开始他就不看成绩了如果我这边只是快速带过，如果有想要听更详细的朋友们，要往之前的这个巴黎女王峰去听听看，我也忘记是哪一集了。反正呢，就是现在呢，就是以你的居住的地址占最多的分数，我记得是32000还是34000分。你居住的地址它会有分发到五个学校，所以呢，如果你填这五个学校的话，你就是一定可以录取的。但是呢，如果你没有填你居住地址的这五个学校，你跨区去填的话，你马上比如说你跨到第二区，就是像同心圆一样放大到第二区去填就是说填选第二区的这个学校的话，那你本来有32000还34000的分数，好，你马上就扣掉一半，大家就知道这个居住地址的重要性了。那所以呢这个居住地址是最多30000多分哦，也就是说你如果功课再好，最多也不过累积到9600分，所以就是说你的成绩就没有变得那么重要了，而是你的居住地址最重要。那除了成绩有9600分之外，然后还有你的家庭指数，这个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然后还有你有没有奖学金奖学金在法国不是说你是好学生才会有奖学金，而是你是家里面没有钱你才有奖学金，奖学金是可以加分的，比方说你没钱嘛，那现在不是要这个突破这个阶级吗？所以呢，就是会给这个比较弱势的这个学生再给他们加分。所以这样子看起来呢，之前我这样子跟大家分享的过程中，我自己也没有经历过，所以我也不晓得。不过现在我已经就是完全经历过，我已经操作过一次了，所以呢，现在就可以这边跟大家好好的分享，就是法国的现在的国三升到底是怎么样升上高三的升上高一的，而且呢这中间的这些条件啊还有很多很多的经验经历是什么，跟台湾真的非常的不一样。好，那我这边呢就要跟大家讲，就是说我女儿呢她这个国三的这个情况哦，其实是让我们还蛮担心的。因为呢一上国三的时候呢，她就因为这个升学的这个体制换了，所以他就变得有一点气馁，就是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就有点感觉这样子。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以前就一直很想要上这个路易大帝这个学校，我跟大家讲过嘛，就是亨利四世或路易大帝，他就很想上路易大帝这个学校。但是呢因为知道这个体系的改变哦，那大家都知道就说这两所学校他们只收最顶尖的学生，也就是说呢，你如果不是在你们班上第一名，那你可能就是不是可能就绝对进不去了。那我女儿呢，她在他们班上呢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第二名，然后呢第一名是另外一个女孩子，所以呢再加上这个学制改成就是以地址为主这件事情，所以呢她就上了三年级的时候就有一点就是那么一点的灰心的感觉，这样就觉得不是很想拼。那同时又遇到这个排球不停的跟他招手，所以可以说是在这个人生的一个这个岔路上。那我们父母呢在旁边呢其实就是也蛮担心的，但是呢好，接下来就会跟大家讲，因为如果在发生的过程中大家会知道就会感受到我的紧张或是我的忧虑，但是呢现在已经拉开了一段时间我再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那大家可能就会知道说原来是这样子啊，那为什么有时候很多事情我可以很淡然或是很坦然这样子轻松的跟大家说，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我把这个时间拉长了，把自己抽离了再看这些事情，那再跟大家分享，那可能就会变得是比较不一样，就是没有那么情绪化或是没有那么陷入其中的感觉。好，那现在跟大家讲，就是这个国三呢在法国他们就要考一个毕业考，那可能我们就会以为说这个毕业考它的成绩非常的重要，因为要申请高中嘛，我们这样想是当然的咯，就是说 如果你要算分数的话，一定是这么觉得，就是说这个每一学期的成绩都要计算的话，那毕业考肯定也是要计算的。结果后来不是，他们的毕业考就是在这个填完表单送完成绩之后才考的，所以它的重要性其实没有那么大，而是这个国三毕业考的模拟考才是会列入这个申请学校的成绩。但那时候呢，其实新手妈妈们都不是很懂，但是呢曾经有过第一个小孩或是到了第二个第三个的妈妈们，他们就比较懂，他们就知道说其实呢这个就是毕业考的模拟考，在忘记在什么时候了，好像在四五月的时候，对，在四五月吗？还是在三四月？我忘记了，反正在那个时候的这个模拟考是比较重要的。但是呢这个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女儿他们那个时候在这个考这个毕业考模拟考的时候呢，遇到了什么？遇到了法国大罢工。法国在罢工什么？就是在争取那个退休制度的事情嘛，就大家不想要延后退休，然后这些公务员啊或是教师啊，他们就是很多都参与罢工的。其实我女儿的学校已经算是没有那么多老师罢工，但是还是有。那这些老师他们罢工，他们怎么样？各位家长绝对不会想象到，就是他们真的就是罢工不改考卷，不管 学生们的死活，是真的哦。就是说考完这个模拟考之后一两个月，有些班级的成绩都还没有出来，甚至连这个写的考卷在哪里都不知道，因为他们的老师在罢工。那这个女王蜂群组大家就非常非常的生气啊，就觉得说这些老师们怎么可以就是拿学生的这个未来啊当做这个谈判的筹码。当然呢，我们是父母，所以我们会这么想嘛，对不对？但是身为这些老师的立场，他当然是拿这些学生的这个未来当谈判的筹码，因为他不想要延后退休嘛。因为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啊，我在想，就是他们这边并没有像我们从小就要说什么孔子什么老师的这个什么怎么样为人师表怎样怎样怎样怎样，他们没有这件事情。当老师是一个工作，但是当他的工作遇到他需要争取的权利的时候，那当然学生就是他的筹码，什么都是筹码，不然为什么要罢工？好，所以呢就我女儿的学校，他们就今年，其实每年都有这种事情啊。今年呢他们就又遇到，就是有些老师就不改考卷啊，找不到考卷，找不到人啊，然后反正就是要逼着政府低头就对了。那非常幸运的，我女儿的班上的老师没有罢工，因为他们这一班就是学校就那个年级里面就是最好的那一班，所以呢大部分老师都是那种就是盯得很紧的，就是皮也绷得很紧的那种老师。那通常这种性格的人哦，就比较不会去参与这种罢工的事情，所以他们班的老师罢工的真的很少。好，那这是第一件事情，大家看看，就是您到了国三要升高中的时候，遇到这个毕业考的这个模拟考老师罢工，然后没有成绩什么什么，就已经让人很焦虑了，对不对？但还有一个更让大家焦虑的，那什么呢？就是这个模拟考的成绩。那他们是自己校内改的嘛，那他们校内就一直以来都有一个很糟糕的习惯，就是会故意把这个模拟考的成绩打得很低，也就是平常大概比如说法国正满分是20分嘛，比如说一个班级他平常的平均分可能是16分，但是遇到这个模拟考的时候，他们就会故意把它很严格让他考到就是平均班级的分数是12分这样。那为什么这些老师要这样？他们的想法就是说，哎，现在模拟考我把你的分数打低一点就会紧张啊，到时候真正毕业考的时候你就会考得好了。他们就是没有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最后的毕业考学校都已经分发了，不会影响到分发学校这件事情，而是模拟考才会影响到学校分发这件事情。整个模拟考的分数低到非常的恐怖，把所有的学生的平均分数都拉下来，那怎么去跟其他的学校竞争呢？我这样讲会不会太快？我突然觉得我讲到这讲得很快，因为我现在就是一个熟练的地方妈妈 熟练的女王风，非常熟悉法国学校制度的欧巴桑。哦天哪，我怎么会这么熟悉法国学校制度呢？真的我自己都不觉得就是有一天我会变成这个样子。大家如果再回去听上一集的 Podcast 的话，就不会想象到上一集 Podcast 的那个人现在会变成一个这么了解法国学校制度的妈妈，我自己都觉得很讽刺。好，所以呢这个就是讲，就是我女儿他们学校的一个传统，就是把这个模拟考分数打得很低，然后把她的分数拉下来。好，那这也没有办法，反正我以前都听说过了，但是真正遇到我女儿的时候，我才是真的一个傻眼，就是我女儿的所有的分数都被这个模拟考给拉下来了啊，就连她这个平常数学都是考19-20满分的哦，他的这个数学模拟考竟然也只有18分。大家可能会觉得我会不会太夸张了，就是18分还是很高，不是这样子的，就是对，就是他的标准来说这个18分已经很低了，然后其他的比如说法文啊史地啊什么的就全部全班都把这个分数拉得很低。好，那还有另外一个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在这个法国的这个毕业考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叫做口试。那这个我之前在巴黎不打烊的脸书上面有跟大家分享过，但是呢今天 Podcast 我要跟大家分享更多的细节，因为当时有很多的就是读者留言询问，但是呢我都没有回复，因为这个要回复起来真的太长了，所以呢我就不回复了。就是他们这个口试呢，就是国三的学生他们要制定一个主题，然后跟老师报告。那这个主题可以是一本书，可以是一幅画作，然后也可以是你去实习一个工作，或是你喜欢的运动或什么什么，反正什么都可以。然后呢有一天我就在办公室，然后我在工作的时候，然后另外一半呢就丢了一份这个 A4 的纸给我看，他说你看，这是你女儿的这个国中毕业考的口试报告。然后呢我一看，妈呀，这个他的这个主题标题我就看不懂，妈妈还得要拿出字典来查。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这个主题叫做艺术作品如何传递政治理念，以法国艺术家某某某的画作举例。然后我就想说，我女儿什么时候就是会对这种东西有兴趣呢？我还以为她会讲一些比如说她去那个法国的那个轨道公司阿斯通时期的事情啊，或是他会讲比如说他喜欢打排球的事情啊，或是他喜欢文学啊，或是他喜欢数学，他可能会讲这种比较小孩的事情。他为什么会突然间出现这样子的主题呢？我也不懂。然后我就觉得很震惊，然后就开始读我女儿写的这个口试的这个准备的文章。然后他就这样子，他就非常的就是大标然后小标中标这样子，就是很清楚哦，这样子写出来就写说，第一个部分就是简介，他就提出问题，就说为什么呢？我要讲这个艺术作品哦，来传达这个政治理念这件事情，然后如何传达这样，他可能是有没有办法这样，他就开始提出这些问题。提出这个问题之后呢，他不就是要以某个艺术家的这个画作为简介嘛，然后他就要提，后来又写的就是整个时空背景，在他这幅画的时间呢、是在冷战的时候、越战的时候怎么样，然后这个艺术家的背景啊，但是艺术家呢他的这个政治理念是比较偏左派的，比较属于这个共产主义的想法这样子。然后呢最后呢再介绍这一幅画作，然后就开始讲这幅画作的这个前景啊、后景啊、左边、中间、右边啊，所有的部分更代表什么啊，比如说这个是在暗讽美国资本主义啊，或者这个是在象征这个什么什么主义，什么这政治理念的一个宣传这样。然后最后再做一个总结，就是他的这个研究的这个题目的总结。然后妈妈看完就是整个傻眼，就对，就是我完全没有办法想象到说我女儿竟然可以就是写出这样的文章，这是第一点。因为呢她的结构非常的清楚，然后逻辑也非常的清晰，就是在这个怎么讲呢，就很像一篇小论文一样，但是比较文章比较短一点。然后呢在这个就是立论上面 是没有什么破绽的。然后呢，整个文章的书写就是文笔也非常的流畅，虽然它是用法文写的，但是因为我之前就是翻译那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个线上杂志嘛，那我就会翻译多了就会发现说，哦，其实有一些人就是在这些怎么说呢，这些比较像是论文类的文章或是比较像是这种探讨深究类的文章，常常作者自己在写的时候你可以很清楚的感觉到他的头脑还不是很清楚，就说你在阅读他的文章或你在翻译他的文章的时候，你就很容易知道说他自己的思虑，这个作者的思虑是不是很清楚。那我就读我女儿那个她的小小的文章的时候，也没有小小文章，人家可是写了三四张的 A4 这样啊，密密麻麻的，然后我就觉得说，哎，她这个写的她的想法是逻辑很清楚的，然后呢整个就是前后所有的这个立论都非和阐述都非常的有结构。然后就想说这到底是我女儿吗？我真的我不认识她了，而且这个艺术家是谁我跟她爸都没有看过。所以呢这个就是法国这国三毕业考的一个部分，就是关于这个口试的部分。那这个口试呢你就要看说你自己是怎么写的。那我后来呢才知道说有的人就是可能就会写得有点莫名其妙，或是他的那个想要讲的那个范围太大了，然后呢就会漏洞百出诸如此类，就是你要去怎么去抓这个你要讲的这个主题啊。那后来我女儿在过这个口试的时候，我其实前一天晚上还带她去听演唱会，我这个什么妈妈，因为我觉得就是他应该已经准备好了，所以我觉得也没差，就是让他放松一下，不然的话就让他更紧张。后来前天晚上我们还去听演唱会，第二天他去口试。那口试完之后，因为不管怎么样他还是小孩子，所以他不晓得说他自己的口试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他就说老师都没有问我就是我主题的部分，他们就问我以后想要做什么，想要念什么学校，然后想要做什么工作啊。他这样子一讲，像我们这种有经验的，就是有考试经验的这个家长，我们就知道就是啊，那表示说你这个口试过得很好。为什么？因为表示说你的立论或者你的就是你的主题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然后才会引起这个评审的老师他们的好奇，想要知道说哎，你怎么会就是想要写这样子的议题。哦，对，老师有问他这个问题，说你怎么会想要写这个跟政治有关的议题，你对政治有兴趣吗？那他的回答就是说我没有特别有兴趣，但是因为我不想要写就是我自己已经知道的东西，我想要去找一个我不认识的东西来写，然后花时间去研究这样。然后老师就开始跟他聊其他的事情了。那像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会知道说哦，那这个口试就是没有什么问题了这样。好，那所以呢这个国中的这个毕业考就是呢有一个部分就是笔试，然后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口试。那口试大概就是这样子，之后据我所知到了这个高中毕业考的时候也会有一个这个很大的口试，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国中只是一个小小的这个一个训练。所以呢就是大家就听到这边就可以知道，就说其实呢在我女儿这个国三的时间，其实我们心里面是有一些担忧的，但是其实又不太敢完全表现出来啊。那这个担忧就是像刚刚跟大家讲的这个毕业模拟考这个这么重要的分数却被刻意拉低，然后呢还有这个口试啊，然后或者是说像我女儿去打排球也花了很多的时间，这些都是让我们就是对她的未来有一些担心的。到她最后高中的分发会不会到一个好学校呢，或是到我们家附近的一个学校呢，好，这个呢我们现在就先来中场休息一下，然后呢等一下再继续跟大家讲。那我们现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些日子试用这个 Decent Rosie 的心得。好，先说呢我答应试用之后， Rosie 他们就很快就寄了一箱的试用品到巴黎给我。那我收到这些食品之后就觉得真的很漂亮，就是玻璃瓶身的设计或是外纸盒都很美，那也就是跟我这个外貌协会是非常符合的。那不过呢就是我详细阅读就他们寄来的这个商品目录之后，就发现说哎，怎么没有洁颜慕斯，是还在研发中吗？ 洁颜慕斯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种就是清洁用品。我记得以前最早是一个日本的品牌开始做这个洁颜慕斯的，所以我每次搭飞机回台湾的时候都在机场免税店买。那我看到这个 Dyson Drossy 的目录之后呢，我就想说，诶，应该也有这个啊，就是会让我就是很心动的一个产品。然后我就写信问 Drossy 说，诶，怎么没有这个东西这样。好，反正呢我们就这 email 通讯啊之后才发现说他同事就少寄给我这个洁颜慕斯。然后呢 Rosie 啊他就很阿莎里，因为他听到我喜欢用这种慕斯系列，他就一口气寄了三瓶给我。好，那我后来呢就所有的东西都收到了，然后就开始试用。对，我真的有点奇怪，就是我喜欢等所有的东西都收到然后再开始试用。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就是在一段时间我单一使用一个品牌的全系列的东西，我觉得这样子试用的这个感觉会比较准确。但是如果其他品牌的产品就是同时使用的话，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好好的体会这个品牌商品的这个效果啊。反正呢可能是我自己想太多太龟毛，反正我就是很专心试用对了。那我这边就来跟大家分享我用这个 Decent Rosy 的这个头皮复苏洗发粉的情况啊。因为我刚刚跟大家讲过，就是我因为用那个跟女儿一起买这个名牌洗发精，然后呢这个脂漏性皮肤炎又发作。那时候我的症状就是常常头皮痒，然后一抓头皮就会像有那种伤口结疤一样，或者整块的这种头皮屑，反正就是很恶心，然后又很不舒服，晚上我常常就是会因为这个而睡不好这样。所以呢我就很高兴收到 Decent Rosy 的洗发粉，想看看有没有效然后好不好用。因为法国药妆品牌专门治疗这种脂漏性皮肤炎的洗发精或洗发水我都有用过，那洗起来的确是有效，但是洗头发的过程不是很舒服，就是头发会很干涩，然后洗头发的时候就会因为太干涩所以就很容易打结，然后还会就是掉头发这样。那所以呢我就非常非常仔细的阅读这个 Decent Rosy 洗发粉的使用说明书。刚开始的时候呢我就还很认真哦，就用他们寄给我这个量杯在那边计算，后来我就完全放弃了，直接倒在手中就这样子抓了大概的数量就好，因为我的发量实在是太多而且又太厚了，所以如果洗发粉的分量不够就很难会被我这样戳进头皮里面。那除了这个洗发粉到了这个量这件事情没有按照说明书之外，我其他全部就是按照这个说明书的使用方式，洗第一遍然后冲牛奶洗第二遍，然后如果觉得发质干燥然后的这种时候我就再偷用我女儿的这个护发素，但是就还要小心就是不要让她碰到这个头皮的部分。那以我自己个人试用的感觉来说，Decent Rosy 它的洗发粉是很容易搓出泡泡的那种感觉的洗发粉，就是原本是干燥的洗发粉只要碰水然后一下子就可以就是推开了。那这个和我自己之前用过这个法国品牌的这种洗发皂不太一样，那因为我自己平常就很爱乱买乱试，所以曾经就是用过法国品牌就是那种标榜天然的洗发皂，那种就很难搓出泡泡，就是很难把它推开。所以呢这种就是对我这种头发很多然后很厚重的这种发质哦，实在是算是踩雷商品。那 Decent Rosy 的洗发粉就是还算蛮容易可以搓开的哦，我觉得这一点是还蛮不错的，就是用起来的感觉还蛮就是舒服的。那我这次试用这个 Decent Rosy 的洗发粉是在我这个脂漏性皮肤炎发作的时候，那第一次使用完之后就的确就是我的头皮感觉舒服很多，那这是马上可以感觉到的。不过大概差不多两天之后头皮又开始发痒啊，这是因为我第一次洗完就觉得很舒服嘛，所以两天之后开始发痒我就迫不及待的再去洗头。那果然第二次洗完之后就跟第一次一样，就是头皮就感到很清爽，然后就好像我本来就会觉得痒不舒服的东西就把它洗掉一样这样。 好，那听到这边就是习惯每天洗头发听众们一定觉得我很恶心，竟然两三天才洗一次头发。对，因为我的头发很长，而且呢我头发非常的多，就发量很多而且很厚，所以我真的很不喜欢洗头，因为水这样一淋下去我的整颗头就会变得很重，然后洗头发和吹头发都很累，因为真的就是头发发量太多了这样。然后巴黎又不像台湾一样到处都有美容院啊什么的，可以就是洗发还顺便按摩做个头皮 SPA 之类的，所以我每次洗头发都是一个大工程，就是洗完吹干而已哦，就所谓吹干就是没有做任何的造型，没有任何什么拉直，什么都没有，大概这样子就要花我至少40分钟以上的时间，所以我很不喜欢洗头发，就是这个原因哦。那这一次呢，我就试用这个 Decent Rosy 的洗发粉，大概差不多用到第三四次之后，我的这个脂漏性皮肤炎的问题就好了。那我觉得我自己这次会这么快好，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这次已经有经验了，就是之前在台湾的时候我没经验，我以为只是就是水土不服什么的，那我这一次呢有经验了，所以我就没有拖太久，然后很快就发现了问题，然后就更换我的洗发用品。我相信如果你人在台湾，而且你又跟我一样有脂漏性皮肤炎的话，可能有一些人已经在台湾就听过 Decent Rosy 这个品牌，因为现在在台湾的很多药局啊或是皮肤科诊所都可以看到这个洗发粉，甚至台大医院的这个皮肤科专柜都有在卖，那可见得它真的是可以有效舒缓这个皮肤炎的问题。那这样看来的话，这个药师 Rosy 它真的是找到一个最简单然后又对我们这种难搞肤质的这个配方，真的很厉害。所以我想这次我这个脂漏性皮肤炎再次发作，应该就是用了这种过度刺激或是不适合我头皮的洗发精。好啦，虽然是一个大名牌，但是用在身体上的东西可能还是要越简单越好。好，那讲完了这个 Decent Rosy 洗发精的优点，那我觉得既然试用没有个东西是完美的，我就来说它的缺点。虽然这是广告赞助，但是我还是要诚实分享我的使用心得。那首先就是干涩的问题，的确这个 Decent Rosy 的洗发粉比我之前使用那些法国药妆品牌专门治疗这种脂漏性皮肤炎的洗发精好很多，就是没有那么干涩，但是还是有，就是毕竟在这个洗发粉中它并没有润丝或是护发成分，所以我洗完之后都要偷用我女儿的这个护发素。好，我知道大家应该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都要偷用我女儿的，为什么不用自己的，因为我家那个青春期的那个少女就是很爱买，浴室里面有好几罐不同牌子的，所以我这个欧巴桑就会觉得说啊，那我就用它就好了。那 Decent Rosy 对我来说的第二个缺点就是我的用量可能是一般人的两倍以上，因为我的发量实在是太多了，然后我每次洗头发都会洗一次然后再冲掉再洗第二次，所以按照这个说明书上面的使用发数量就三公克对我来说真的是不够，像他们有这种三公克的这种旅行试管组，我洗一次头发就可能要用掉至少两罐以上，然后后来我就用这种50克的玻璃瓶就直接倒在手上，所以也是一下就被我就是用掉半罐。不过好险 Decent Rosy 它没有补充包啦，像我已经有这种玻璃瓶而且又用量大的，我下次回台湾就直接买那种无包装的这种补充包带回来法国，然后自己把它放到玻璃瓶就好了。那我们现在呢这个Decent Rosy 的洗发粉的这个试用心得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边，我们就再回到这个巴黎女王蜂的最终章。巴黎女王蜂的最终章是刚刚我跟大家讲过，就是我女儿就是国三这一年非常的沉迷排球，她其实除了沉迷排球之外，他也非常的喜欢看 TikTok 还有 IG， 然后呢因为打排球交了很多朋友，所以就周末很喜欢出去逛街啊然后看排球比赛，所以呢我就身为妈妈我就有点担心。那以前我女儿小时候曾经跟我讲过，就是她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就说哎，你回家都不看书哎，那他就跟我说，他说我现在才小学六年级，我等到国三再拼就好了。 然后 OK 好，然后他国一的时候就跟我讲一样的话，我就说好吧 OK。 到国二的时候他回家还是不看书，他就跟我说我还没有国三，等我明年再拼就好。但是他上了国三他还是不拼，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就是他回到家就是要么就是在看手机，不然就是还是看手机啊 TikTok 啊或是 IG 什么的，不然就是去练球，不然就是跟朋友出去逛街，不然就是看球赛，都没有怎么看他在看书。为什么他的平均成绩还是不错呢？就是在18分以上这样。那我后来我就在想说，是因为他们学校考试的这个就是内容太简单吗？那我一看也不对啊，因为如果考试的内容很简单的话，那班上就是成绩好的学生应该会很多，因为他们班上有很多同学很拼的。那后来我想，难道我女儿是天才吗？那这当然也不是啊，因为事实证明她就是一个还不错的学生，但是绝对不会是天才。那种天才真的就是，哎，反正就是以前我念书的时候看过真的 很多天才啦，所以那种天才就是不知道怎么讲，就是跟一般人真的是差很多这样。所以我也不觉得我女儿是天才。那 我后来就很认真的去思考，然后发现为什么她可以回到家然后都在做自己的事情，然后不像其他同学那么拼却还可以获得高分的主要原因就是她上课的时候非常的专心。我每一次就是学期期末的时候去开这个就是期末的会议，每一个老师都是说他是班上就是参与度最高的那个学生。那像这样的小孩呢，就是他上课听了以后就变成他自己的，那当他东西变成他自己的时候，他其实回到家就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复习。那他有时候他自己就会要复习的时候，因为他去打排球嘛，所以他回到家很累，他就会先去睡觉，然后再早一点起来念书，就是他不会在自己很累然后快要睡着的情况还强逼自己念书，那与其这样先去睡饱。所以我觉得上课听讲和睡饱对学生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其他时间如果一直这样子就是一直很拼命的死背，其实也是会弹性疲乏的。那这边我就要跟大家分享就是他班上的一个同学的情况。那这个女孩子呢，她曾经被我们称为小女巫的某一号，一号二号还三号忘记了。其实她跟我女儿本来在六年级的时候两个人是班上最要好的朋友，然后那时候我常跟我女儿讲，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甜如蜜，你们其实不要这么就是一直黏在一起，就算是朋友还是保持一点距离比较好。但是呢小孩当然不会听妈妈的话，所以最后他们两个人就吵架。那吵架之后呢，整整的就是国一国二的时候呢都非常的不愉快。那到国三一开学我跟大家分享嘛，然后老师在分组的时候两个人上课互瞄一眼然后就看对眼了，就决定组队。为什么？因为他们两个人是班上成绩最好的两个学生。然后呢到国一国二的时候因为吵架，两个人就跟其他人分组做作业。当你跟猪队友一起分组做作业的时候，你就经过两年很累的时间，最后他们两个人到了国三就决定强强联手，因为他们就会知道就是只有彼此然后才会分担这个工作，然后就是可以怎么说呢，当他们组队的时候他们会愿意跟对方分享一样的分数。如果你是猪队友只有你一个人在做事，但他却要跟你拿，猪队友却要跟你拿一样的分数的时候，那这些人好学生就是他们就会觉得很不爽，所以最后他又跟这个小朋友又和好了。然后每次在这个分组做报告的时候，他们就会找就是可以跟他们一起就拿高分的这个其他同学。所以我觉得这个法国学生哦，他们在训练这个团体合作这个过程也真的是，我自己是妈妈我也是学到一课，就是怎么说呢，讲难听一点就是以利益为优先。那的确是这样子啊，就是如果你因为跟这个人吵架然后去找一对猪队友的话，你就真的是像我女儿那时候活生生累了两年。我记得他有一次还熬夜到不知道12点多还是怎样，就因为其他人做报告实在太烂了，于是他从头开始做。那这样子你也不可能一个人力挽狂澜啊。所以如何选择队友，然后如何就是化敌为友，然后如何冰释前嫌， 我就在小孩子上看到这样子，我真的觉得这也是我这个国中三年，不，他们是国中四年，这国中四年学到的事情。那讲到这个小女孩呢，就是这个小女孩呢，她是父母在后面呢给她很大压力的这一种孩子。那她平常就是放学就回家，那她有补很多有的没的，然后也不太会出去度假，反正就是一个父母在后面然后被逼着往前的小孩这样。所以她永远都是班上的第一名，当然有时候我女儿偶尔会把她干掉的，但是呢基本上她还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第一名。那这样的情况呢就是我女儿的完全相反，比如说像我女儿做那些就是刚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毕业考的口试啊，她就说哦，我就是花了一两天的时间，但是那个同学他大概花了一两个月的时间，因为他爸妈就会一直在后面说你赶快准备啊，提早准备啊什么什么，然后小孩子呢就会就是他没有那个怎么讲呢，就是他没有时间去玩乐，他就一直在很早准备一件事情。然后我基本上我自己听起来就觉得很累啊，就是长时间这样子下来真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那接下来就要说登记学校的事情了。这登记学校就是全部都是网络上处理，然后呢总共有十个志愿可以填。那最好的这个路易大帝和亨利四世这两所高中，他们呢就是可以放在第一志愿和第二志愿，然后不会受到其他的这个居住地址所影响的这个学校。所以呢我刚刚跟大家讲了嘛，就是居住地址里面的五个学校是一定要填的。但是呢这个登记这个志愿表这件事情真的是活生生把我搞死，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复杂，而且呢又遇到猪队友。第一次呢是我想说啊，反正他是法国人，他应该会听得比我理解比我懂这样，所以就派他去学校参加这个填这个志愿的说明会。于是他就去了，回来就说哦那很简单，就怎样怎样怎样怎样，说的很简单，但是呢到最后一礼拜才弄，然后弄的时候才发现说缺这个少那个，然后不停的去就是找学校的老师要啊，然后呢在最后一天还缺最后一个文件的时候，然后呢就要找就是校长要签名什么的，然后我还得要动用到就是这个家长会的这个关系，然后去问会长说哎，不好意思，可不可以麻烦您帮我跟这个校长就是联络一下，因为我们要就是填这个志愿表，然后还需要一份什么什么叫校长要签名的一个文件这样。反正呢一切的一切到最后一刻才发现说那一次的报名我们根本不用报，为什么？那是给就是不是住在巴黎小巴黎市中心的学生报名的。然后我另外一半明明去听的时候回来跟我讲说哦很简单啊就这样这样，结果呢我们不用报名，他就那边搞了一个礼拜，然后紧张要死，最后呢说反正就是我们搞错了，那一次的那个报名注册我们是不用的。哦，真的是想到那个礼拜我就觉得非常的心累。然后第二次又来了，第二次呢我就想说好了好了，你这个猪队友我来好了。于是呢我就自己帮我女儿填那个十个志愿表，然后她的填的志愿方式呢就按照这个巴黎的这个公立学校的排名，她这样填到第三第四第五，然后最后五个就填我们自己学区内的学校。那当然我们学区内有一个还不错的学校，就跟她现在这个国中哦差不多的一个学校，然后也是数理非常就是比较著名的一个学校。然后我就想说填好了，结果呢到这个期末的家长会议的时候，然后他们班的老师才说哎，我都不知道女儿在旁边还有就是学葡萄牙文呢。我说哈，什么葡萄牙文？然后说对啊，因为她填了这个什么什么学校的葡萄牙语国际班。我说妈呀怎么会这样子。后来才发现啊，真的是他们这个就是选这个注册就是志愿表这个网站啊，你选了学校之后，然后你还要滑滑滑滑去找普通班或什么班，不然的话他就直接跳到第一个。那他第一个如果是不小心是葡萄牙语，你就到葡萄牙语，然后你如果不小心选什么阿拉伯语，他就到阿拉伯语。反正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非常的复杂，而且让我超级紧张的一个情况。因为那天我开完这个就是期末会议，然后不到几个小时之后这个报名就结束了，所以我就马上冲回家，我也没时间跟其他家长代表去喝一杯咖啡，我就马上冲回办公室啊，然后呢赶快就是把这个十个志愿再把它稍微就是校正一下，才变成就是普通班这样，不是什么奇怪的葡萄牙语这样。好，然后最后呢总算把这个表给填好了，然后就要等待就是6月27日放榜。6月27日呢就是他们考国中毕业会考，考完最后的那一天，也就是说呢你考完你的毕业会考，从考场出来之后，你的高中的结果就在那边等着你。而且呢这个高中结果等着你的方式是非常的传统，他就会发一份文件给你，然后你就看到那个文件说你上了什么学校这样子。那接下来呢在跟大家讲放榜之前呢，要跟大家分享这个毕业考这件事情。好，毕业考跟我们这个台湾的考试绝对是不一样的，我这边只要跟大家分享那个法文的毕业考就好了。如果大家还想要听到就是毕业考其他科目的话欢迎留言，因为毕业考其他科目必须要录就是一集专门在讲这个国中毕业考这件事情。我今天简单的讲一下这个法文的毕业考。法文的毕业考啊，它就分成主要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听写，这个听写它会考20分钟，然后呢是一篇乔治桑在1855年写的文章，叫做我人生中的故事，对，我翻成中文应该是这样子，我人生中的故事。然后呢这个部分呢会占这个100分里面的10分。然后第二个部分呢会考1小时又10分钟，这个部分呢会占就是100分里面的50分。那这个部分呢是要考大家就是文法和语言能力的鉴定，就是考大家这个法文的理解力。那同样也是用这个乔治桑的文章，然后也是1855年这个我人生中的故事一样，它其实就是一个自传啊，应该这样讲。然后还有搭配一张就是1955年的一张老照片，然后你就必须要回答10个问题啊，这10个问题就是全部都是问答题，然后你要去分析这篇文章，然后你要去分析这张照片这样子，没有选择题，全部都是问答题。然后最后一个40分是一个作文，这个作文呢你可以自己选择，比如说就是按照这次法文考试的主题乔治桑的文章，然后呢你要就是你有第一个选择，就是你按照就是自己的想象力，然后呢用类似像乔治桑的方式，然后写一个像自传体的一篇文章，或者是你也可以选择第二个选项，第二个选项就是用比较逻辑思考批判的方式，然后呢回答说为什么我们要有这个自传体，为什么呢我们要就是讲述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活和我们自己，然后呢请以文学或是艺术的方式为例啊，这样子的考试大概花3个小时。然后呢考生们都会自己准备水啊，一些点心啊或是吃的东西，因为考到一半你可能肚子饿，所以我女儿也在考试的前一天去买一点那种单包装的马德莲，如果考试考到一半肚子饿就可以吃这样子。那他们的高中毕业会考也是一样，反正就是3个小时。那基本上我现在大概了解，就是他们的平常的练习哦，从国中然后到国中的毕业会考，其实他们如果真的到高中毕业会考，如果你都一路这样子练习上来的话，像要考那个我们一直觉得很难的那个哲学题目，其实他们这些孩子都是会写的，就对他们来说可能没有那么困难。好，反正呢就是这样子，考完2天之后6月27号那天就就是放榜啦。所以这边我就很清楚就说，哦，真的就是这个毕业考试跟我们的申请高中是完全无关的。6月27号是什么时候呢？就是这个礼拜二，也就是3天前。然后呢表定时间是下午2点半放榜，但那天刚好我有朋友从伦敦来，然后我还就是在2点的时候去那个北方车站接他们，因为他们搭欧洲之星，然后接到他们就带他们去喝咖啡。 其实我心里面也是很紧张，但是呢我觉得刚好朋友来让我忘掉这个紧张，就没想到就是到差不多他说两点半放榜嘛，我到2:35的时候就看到我另外一半打电话给我，但是我没接，然后他就传了一个讯息给我，就说你难道不想要知道女儿高中放榜的结果吗？然后我一看我说天啊，对哦，已经放榜了。我就打电话给他，我就问他说女儿上了哪里，我另外一半就跟我说我女儿上了，然后我一听我整个觉得不可思议，因为那是他的第二志愿，而且他又是法国最好的高中，他怎么会这样子呢？然后呢没过多久之后我就收到就是学校很多老师打电话来就说恭喜，然后同时他们也说他们觉得非常的惊讶，因为我女儿并没有把这所学校放在她第一志愿，而是放在她第二志愿，但是呢却被这所学校给录取了。我们印象中一直觉得它是一个就是文学类比较强的学校，然后突然间就是我女儿就是比较属于那种理科脑的女孩，然后呢现在被这所学校录取。然后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还是非常的惊讶，我其实我当时知道他的这个高中放榜结果的时候，我是 我不知道是开心还是惊讶，还是就是一种很复杂的一个心情，因为这并不是他的目标，但是没有想到却是另外一所学校收了他。但有时候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爸爸妈妈跟小孩子学的地方，就是在我还没有就是心理准备还没有适应过来的时候，我女儿就跟我讲，她说这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或许我就是要去那个学校，然后呢之后我的人生或许会有不一样的发展这都是人生嘛，就是命运的安排。她很快就接受了，然后呢她学校很快就很多同学跟她说诶你不要担心，那所学校数学其实也是非常的好的，只是他们的这个文学类组的光环盖掉了这个部分这样。所以她就是很快的就接受了这样。然后我这个妈妈呢就是一直还在震惊当中，就说怎么会就是放第一志愿的不要她，然后却被这个第二志愿的选走，我们真的是想不透啊。反正呢就像是我女儿所讲的，就是人生呢就是没有绝对的事情，没有一定的事情，那我们就要试着学着去接受，坦然的接受这样子。那放榜的隔天哦就要马上报名这个学校，就是法国呢非常有效率，就是在这个时候大家都觉得法国很没有效率，这我真的承认。但是呢放榜的隔天就要马上注册这件事情呢就是一个非常有效率的情况。当我女儿收到那个录取通知单的时候，下面就一行就是小小的字说7月3号以前要完成就是学校注册，高中注册，大家看看，不过给你几天的时间而已，就是线上注册这样啊，你过了之后你就没有那个机会了。然后还有再一行小小的字就说在此前请不要打电话到学校，我们会自动发信息给你。结果呢第二天一早真的是还不到早上9点，我就收到学校寄来的注册信件，然后呢就赶快把这个注册这件事情把它就是在网络上搞定。然后呢我现在开始呢就要上高中了，不是我上高中，是我女儿上高中，可是在我心里面是一样的这样。然后呢既然她要上高中，我就想说哎呀那怎么办呢，我要不要继续当这个家长代表呢此时我另外一班就说你可以放过女儿了吧，不要再当什么家长代表了。但我心里面就非常认真在想，我到底要当家长代表呢，我当左派家长代表还是要参加右派家长代表呢？好了，我今年真的就是我女儿已经长大了，然后她真的也不用我去管她了，然后我大概接下来我的高中生活就是她去上课的时候就偷看她的课本啊，像以前一样，然后偷偷跟大家分享，这样子就好了，就不用再去参与她学校的事情。所以在星期二放榜的隔天，也就是星期三，然后我就正式的跟我的女王峰的其他的伙伴们说再见了，就在群组面跟大家说就是我在那边要跟大家说再见，因为我女儿她的高中就要换到不同的学校了，然后就跟他们说我女儿她很幸运的被 是学校录取，然后呢非常感谢大家就是这几年来一起的努力，然后我真的很荣幸在这个团队里面跟大家一起奋斗过这样子什么什么，然后很快的就其他女王蜂就跟我说恭喜呀。可是这边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法国的妈妈们或是法国人们，当他们知道他的小孩，比如说像我女儿进了一所好高中，他们除了就是恭喜我女儿之外，他们也会恭喜爸爸妈妈，因为他们都知道就是一个小孩子要栽培到进像这样子的高中，绝对不是只有小孩子，而是背后的父母。所以他如果再回去听就是我之前的 podcast， 我跟大家分享了就是我们这种文青的教育方式，这真的的确就是在法国培养一个孩子全才的一个方式，就是说你除了文学啊、电影啊、艺术啊、展览啊，你还需要运动，比如说我们从小就很在意就是一天两次带他去公园，然后去运动，去滑雪、骑马，然后各式各样。我每次我跟他分享过吧，就是他回台湾的时候去就是学直排轮，我都在公园里面拿着电脑工作，然后喂蚊子，这都是就是父母在后面的栽培，只是说跟台湾的这个栽培方式比较不太一样，就是说在法国他们其实是承袭古希腊的一种方式，就是说除了这个学科之外，除了术科之外，可能就是还要有体育，然后还有音乐，然后还有艺术，就是要全才。那这个当然就是整个家庭在背后去支持的。那我们总算讲完了这个巴黎女王蜂的最终章。那在大家跟我一起上高中之前，我再跟大家分享其他的 Decent Rosie 的产品的使用心得。首先呢是我厚着脸皮跟 Rosie 要到的这个三瓶的洁颜慕斯。果然哦，会吵的小孩有糖吃，而且一次得到三瓶真的是太棒了，因为我觉得非常好用，而且我女儿试用之后也觉得不错，所以我每天早晚使用就跟洗发粉一样，一下子用到半罐。这时候真的要感谢 Rosie 大方寄三瓶给我，让我还有一些库存。那洁颜慕斯大家都知道，这是亚洲常见的一种清洁商品，但是在欧洲却没有那么流行。但是我真的很喜欢这种就是慕斯的质感。那我以前去日本旅行的时候都会去药妆店办一堆的库存。不过 Decent Rosie 它的洁颜慕斯跟日系品牌的不太一样，就是它没有香味，而且它非常温和，就是我这种皮肤很容易过敏然后又很难搞的肤质，洗起来不会有就是什么问题的一种就是清洁用品。所以我现在就是每天早晚使用，然后洗完之后呢就是脸部会觉得很清爽，然后不会干涩。那最重要就是它是一瓶孕妇或是哺乳妈妈们也可以使用的洁颜慕斯。那我觉得有想到这个族群真的非常不错，因为我们怀孕时使用或是食用的东西都要非常小心。再来是 Decent Rosie 的精华液，那它这个精华液是主打保湿锁水，那以这个功能来说我觉得还算不错，主要是现在法国天气很炎热，所以它的精华液用起来算是清爽不黏腻的那种感觉，还蛮适合这个季节使用的。我另外一个试用的产品是精华油，我知道台湾因为气候的关系，很多油类的商品就是大家不是很喜欢，不过在法国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们这边气候很干燥，所以大家都很喜欢油类的护肤商品。所以我拿到这个 Decent Rosie 的这个润泽强健精华油的时候，说真的我是替这个 Rosie 捏了一把冷汗，因为我不知道台湾的消费者能不能接受。不过在我试用之后，我觉得 Decent Rosie 的精华油和法国品牌的就是油类护肤产品相较之下，它的确是就是清爽了很多。我在想可能就是 Rosie 它专门为台湾气候所做的配方。那如果之后 Decent Rosie 有意要进军法国市场的话，我就会建议他们要再油一点，因为法国女人真的很爱这种皮肤发亮的这种油感哦。那最后就是我无法评价的不流泪卸妆水，这是一款适合不喜欢卸妆油或是卸妆膏的这种清洁用品。那因为我平常实在是不化妆，所以很难跟大家说它的这个清洁能力。那我女儿她虽然化妆，但是她是偏好使用卸妆油和卸妆膏质地的妹啊，所以呢我 请他测试了，他也就是没有特别的感觉，因为他就是爱用那种油和膏这样。那不过因为我自己是有擦防晒乳，所以还是会用这款不流泪卸妆水。那使用的感觉就是跟所有这个 Decent Rosy 的产品一样，就是非常温和而不刺激。基本上呢，因为我不是美妆部落客，所以我真的很难找到这个更多艺美的形容词，我就只能够用我自己的个人经验跟大家分享。因为我是敏感性肌肤，所以有很多清洁或保养用品用完之后，我的脸会觉得很刺痛或红肿什么的，但是我用这个 Decent Rosy 的产品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那如果叫我现在排名，就是我所有试用的这些商品呢，那我排名第一的当然就是那个洗发粉，因为它能够有效解决我的问题。那第二名是洁颜慕斯，因为它洗起来非常舒服，而且我自己个人就是很喜欢这个慕斯来清洁脸部这样。那第三名呢就是精华液，因为在这个季节使用，我觉得就是清爽然后不黏，我觉得也是很舒服。那第四名就是有这个大麻籽油的这个润泽强健精华油，它的排名就是比较后面，就是如果他在法国，因为我人在法国，他如果可以再油一点的话，我就会可能把他排第三或第四名。但是甚至因为我们的巴黎这边的气候真的很干燥，但是可能如果大家在台湾的话，搞不好他会把这个精华液干掉，或是跟精华液并列第三。那最后呢才是这个不流泪卸妆水。反正呢，它是一个很可惜的商品，就不是它的问题，而是因为我自己平常不太化妆。好，反正呢，这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排名，完全是我自己的肤质状况来排的，这样。好吧，那最后巴黎不打烊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有福了，因为 Rosy 呢就给大家一个很阿萨里的这个团购价的页面，好，就是跟他那个很阿萨里一次寄三瓶那个洁颜慕斯给我一样。所有就是头皮跟我一样有问题或是比较敏感性肌肤的朋友们你们可以试试看这个复苏洗发粉组。这个洗发粉组呢，就是它有两瓶玻璃瓶，就是两瓶50ml 的，然后还打整一个10ml 的精华液。那如果你想要试试看这个洁颜慕斯的朋友，买一瓶也送一管这个洗发粉试管。不过这个洗发粉就是用试管装的，我跟他讲过，就我一次就要用两瓶以上。所以你如果跟我一样是发量很多的朋友的话，我会建议你就干脆直接买大瓶装的洗发粉吧，这样。那其他还有很多种不同的组合哦，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这集 Podcast 的文字部分哦，可以找到连结。那我知道这里有很多跟我一样住在国外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也有兴趣想要试试看的话，我会建议大家可以写信询问 Decent Rosy， 就在他们的官网上面，就是 email。 我相信这个品牌如果进军法国应该很快就会打出知名度，因为它真的从包装产品然后都很符合就是法国人难搞又挑剔的品味。好，那当然也欢迎大家跟我一起就是支持台湾的品牌。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边了，大家有什么想法啊，或是有想听什么样的内容，都非常欢迎就是留言给我，在 Spotify 或是私讯或是 Apple Podcast。 Apple Podcast 最近有点怪怪，我挺看不到这个留言，反正呢都可以。那接下来呢我就要上高中了，在上高中前就要先放暑假。那在这边呢也祝大家就是暑假愉快，那我们下回见咯，拜拜。